继续以来禅修方法圆满的大光明文，所谓大圆满光明文，大慈悲光明文，大智慧光明文，大波也光明文。先来地藏经呢，原来方方之文，释迦牟尼佛讲呢个兔利天为母亲之法呢，咁样嘅十方世界啊，就不可思不可思个智法，不可思不可思个菩萨，得来随喜啦。知佛呢显一位大菩萨问讯释迦牟尼佛，大尊啊，你将这个五族恶债成佛是不容易，度众生更不容易，说法很难否，众生容易度否，不令世尊三皮流野，而是大菩萨使者代佛来问讯，即问候世尊，以为世尊在五族恶世成佛，度众生困难，谁不知世尊呢时时而来的笑而笑，而来的笑起来，笑而不快笑，笑而不露齿，他们说笑而笑。所以历代祖师笑都会笑，但不会露牙齿，笑也会笑，不喊笑嘛。所以佛大之夜不要抹口口来笑，我们应该跟佛学跟祖师学，所以叫什么微笑含笑不露齿而笑。那么智佛问讯世尊呢，而来得含笑了，笑起来，得到众生啊，是众生之道，所以病重地有药，药能医病，众生呢是有佛，是佛度众生，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的，佛性是能度众生的，假如每一个众生都没有佛性呢，那么这个众生是能度，所以众生归佛性，佛性就度众生，众生的智悟智道而已，都是以来含笑。那而病中的有药，药能医病，自古以来什么病都有药，那这个凤凰山都不知道药是医那些人的病的嘛，你热病亦有药，你寒病亦有药，不过你就不识药，那些意识就识药，随手拈来就医好你的病，那病中有药就药能医病。你看我们广东，广东是雨水的地方，山林正气很重要，所以这个大地就生这个山井，广东的山景很有名的嘛，以广东南蛮山林正起那个病啊，北方啊韩国就很冻的，哎，韩国啊不是出山景的，韩国啊出玻璃心的，玻璃心什么就以韩的，所以韩国的人呢韩不韩呢，这个大地就生这个高兰心来医他那个寒，中年中年啊，泥土都好深的嘛， 中年呢就出呢个属地，出呢个北旗，保中年人嗰度血气嘛。属地就保血嘛，北旗就保气嘛。北旗属地啊，唔系生在韩国，亦唔系生在广东，广东冇嘅，生在中年啊。中原即洛阳一带啊，河南一带地方咧，佢就生出呢个属地北旗啊，补佢嗰个气血啊。所以病一定有药，你有几多咩病？呢、这个山河大地出生咩药嚟医你嗰个病啊？所以众生都亦复如是，众生有种种法，有种种病。佛性呢有种种药，是以众生种种的病嘛。佛亦不过呢令众生之觉，覆众生之迷，破众生之迷，牵众生之觉，令众生自见自道自悟自觉而已。所以如来含笑，如来笑得过嘛。这个含笑啫，笑你你唔使，你唔怕咧。你有病，病中有药，药能医你嗰个病啊。这个就物理治疗，治疗噶嘛。那是我哋嘅人，假如一个只唔小心，用一阵倒骨都得药，你唔使理，过三日佢自然生翻好，生得唔知几靓嘅。诶，边个医？你自己以自己嘛，众生佛性呢后啊，有无量嗰个妙法义啊，能以众生无量烦恼之病啊。众生唔知道呢，而来就开示而已，即开示悟入佛智之见，令众生的自悟自道啊。所以而来得闲。含笑，即系原来含笑咧，咁样啦。一含笑咧，就放出百千万亿呢个光明啊！呢个光明啊，唔止一百，不止一千，而且万亿咁多。有光咧就则明嘛，有个冇光就唔明嘛。那呢个日有光咯。我哋人人都明，见到天上个日，一个日冇光啊，我哋见唔到呢个日。有光就则明，热咧有热光啊，有光就则明，我哋见到天上个热啦。如果冇呢个光啊，我哋见唔到天上个热，所以有光就则明啊。极乐世界啲莲花，清色就清光啊。清晰它有清的光明，就知道它是清晰的光，黄色的黄光，赤色的赤光，白色的白光，什么色的什么光，什么光就明白它什么色嘛。所以百千万亿的光明就明白百千万亿的法门，每一法都有光的嘛，一个没光的谁明白它，是吗？佢莲花系清晰嘅，佢有清光，我哋一望就望到佢清晰啦。白色嘅莲花佢有白光，我哋一望咧就知道佢白色啦。黄色嘅莲花有黄光，我哋一望就知道佢黄色。红色嘅莲花有红光，我哋一望咧就知道佢有，知道佢是红色。所以每一花都有个光明嘛，不过众生咧就唔觉。有个各法法都有光明，法法呢都放光，因为法法放光就明白一切法。拉而慈悲有慈悲的光，稀舍有稀舍的光，智慧有智慧的光，禅定有禅定的光，戒律有戒律的光，布施都有光。你肯布施，人家就认识你嘛。你这个布施的光明啊，照世界嘛，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你啊，你的布施嘛， 呢个有个布施冇降，边个人先嚟啊？做乜事布施佢又有降呢？佢呢个降啊，布施全世界，全世界啲人呢因布施而认识你啊，所以我一发都要降你。因此而来话，唔系我度众生呢，众生知道呢，众生佛性的效果有百千万亿呢个大光明云。不过而来即系个发明家发明咗啦，众生呢就埋咗。而来呢以自己嘅悟，以各众生嘅悟，令众生悟，各各嘅见到自己本性啊，具百千万亿呢个光明云，到百千万亿个烦恼，了百千万亿个生死，除百千万亿个尘劳，得百千万亿个解脱，到百千万亿个波罗蜜个彼岸。众生自性自道而已，而来不费吹拂之力，唔使用力，所以而来咪笑得过咯。嗱、啊，所以时时而来的微笑啊，娑婆世界五族恶晒啊，五族呢后亦有业嘛，呢、这个命族咁样，佢有命啊。啊，命族的后咧就有呢个无量寿嗰个业嘛，众生族嘅佢亦有业嘛，有呢个众生嘅智佛嘛，有智佛就度众生嘛，众生一转过嚟就系智佛，智佛就能度众生，所以众生的后亦有业嘛，有智佛嘅业嘛，烦恼的后亦有业，有菩提嗰个业嘛。烦恼含有菩提，菩提一来烦恼就空了，烦恼的后有业的嘛，烦恼即菩提嘛，好多人因烦恼呢会出家，因烦恼会证菩提，烦恼仲有菩提那个业嘛，见呢有正见业嘛，我见呢无我，这个就正见，有我这个邪见，这个正见呢不是离开这个我见而另外一个正见、啊、我见一灭、啊、这个正见就现前，我见一空你就见到，这个名字正见嘛，所以邪见的后有正见嘛，接触的后啊有道啊，策罗成等正确，只有你能够、明白这个接触的后亦有妙法啊，咩叫接触了有妙法，我讲呢你哋一下子明白啦，接触就明白生灭嘛，生灭生灭生到极点，即生即灭，嗰阵时就冇生灭，生到快，生灭生灭呢你慢慢地生呢，啊觉得前十年生后十年灭，啊若果呢即生即灭，当时生当时灭、哦、当时生就冇生嘛，当时灭咪无灭咯，生得快个后呢咁样佢就即生就即灭，变得无生无灭，咁生灭呢咪有个无生法人咯，有个无灭法人咯，所以一切法呢后定中有业，业能以定，所以而来笑咯，唔係释迦牟尼佛在呢个五族恶世难做众生，释迦牟尼佛在五个足恶世啊，容易度众生，所以而来得含笑啊！所以世尊啊，就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嚟度众生咧，佢度得好开心，佢好笑啊！佢唔系话苦起个面嚟度众生嘅，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嚟度众生，百千万亿大光明云。一个光就一个法，无量光就无量法，清色就清光就清法，黄色黄光就黄法，日光就日法，月光就月法，啊，云光就有云法，雾光就有雾法，啊，一切法都有光嘅，冇话冇光噶嘛，有光就有法啦，有个无光，边个知道佢法？眼有光咧，能见万物啊！一个眼冇降啊，点可以见万物呢？所以有降就有法嘛，不自证呢后，故有无量光明啊！ 能以众生无量个病。大天话唔需要我嚟留心，唔需要我嚟嫁的落去，自自然然咧，佢识会自悟自度嘅。所以老人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。所以佛佛嚟问大天：啊，大天，你做娑婆世界到呢个当前众生，辛唔辛苦啊？大天就笑起嚟，一啲都唔辛苦，叫佢自度自。自悟自度嘅，啊，曬尊唔需要用力嘅，所以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，系咩光明云呢？光明云就法嚟，有光就有法，有法就有光，如何法就有如何光，所以大圆满光明云，自性呢后有个圆满光明云，圆满即系事情圆满。做咩事都有个圆满，大有大圆满，小有小圆满。诶，我哋善行要学呢个小嘅圆满，我哋应该要学，自性咧要具足。你发现仲五百部金刚经，你即管发，发咗之后你即管就读，一日读一部得，读两部得，啊，读到都唔使一年啦，唔使六个月。五百部咁样读完啦，啊，个五百部圆满啦，圆满啦，圆满嗰时候你就欢喜啦，你就抛得发钱啦，靠得埋头，圆满咗嘛？我发现啊，五百部啊，我唔系发现亿亿部啊，啊，我五百部仲完，我咪圆满咯，啊，我自己本人都好，曾经在发钱发现每一部经咧都讲佢十部。啊！而家地藏经我讲到十部，唔止十部，十部以外咧就有疑，有疑冇乜所谓啊！自己有教啊，再拜我就讲得九部九，唔够十部，我就唔嫌满。我讲啊已经教十部嘛，教十部其余多一两部就有疑嘛，有疑都系嫌满啊！如果唔教咧就唔得嫌满。如果我讲你九部九，我就唔圆满啦。但我讲到十部，十部之中还讲到几部，呢、这个有余，咪又圆满啦。圆满系我哋嘅自性呢行啊。由于天上嗰个月，初一、初二我未月，十五咩就圆满月，月圆光满啊。嗰阵时十五就圆满啦。第二都有圆满的嘛，但初一、初二、初三未得圆满的嘛。啊，但系十五咧，佢一定圆满。所以我哋自证呢后修行，大一、大二名圆满，在下必有圆满之日。圆满咧系我哋嗰个自性咧有圆满嗰个功德嘛。多二都唔有根，一定有圆满啊！譬如我就答应咗，我赠送一万蚊俾你，我将来一定俾你啲时候，圆满啦。可能我俾到一万一千，啊咁圆满。若果我俾得9999，你就唔高兴啦。你话俾一万我，你而家俾9999，欠咗100蚊，你更加唔高兴，唔得圆满啊！我俾个一万蚊你圆满啦，你欢喜。我再俾一万一千、一万二千你，有余圆满，你更欢喜。所以自性呢后做嘢，一定有个圆满嘅功德啊。是我哋出家亦出得圆满嘛，我哋受戒亦受得圆满啊。而来嗰个戒啊，有好多人话我受五戒，五戒就戒啊，但圆满未？未得圆满。受沙弥戒，沙弥都十戒啊，圆满咩？未得圆满，咩戒圆满？具足戒嗰阵圆满啊，受几有戒就圆满啊，具足咯，具足而来嗰个戒啊，五戒咁咪沙弥戒都未曾具足，未曾具足而来个戒波罗蜜，唔称为圆满，一个具足而来嘅戒波罗蜜，可能只称为圆满啊。所以乜嘢都讲圆满， 我说几有你呀？佢又受戒圆满咯，佢受咩啊？又受具足戒啊！佢有啲咩具足啊？啊，佢个具足跟我哋个具足唔同，我哋个具足系250条嘅具足，几有你啊？啊，佢有348条嘅具足，佢有具足嚟，佢又受呢个具足戒嚟，具足而来嘅戒啊！所以比较尼具足而来的戒，比较尼能够证阿罗汉果，所以大爱道证阿罗汉果，莲花式比较尼证阿罗汉果，还有好多比较尼都证阿罗汉果，因为他具足而来的戒啊，而来的戒他未曾揭探啊，一滴都未曾揭，所以他们能够证阿罗汉果。因此法法都有个圆满，奉献各位啊，做事要做到圆满，不要做得个冷坑在那里抌得佢啊！一件事不圆满，将来件件事都不圆满啊！所以我哋而家受行八菩提心，圆满之日就系做咩啊？圆满之日就将来成佛啦！圆满无上菩提嘛！点能够圆满无上菩提？自性之后有呢个功德嘛？而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，大一个光明云呢就圆满光明云，肯定圆满。但呢个大嘅圆满呢在后头，我哋金山能够做得到啲圆满，不妨学下，学下最好啊发言啊！我拜一部面花莲花经，你拜啦，一次一拜，啱嘛？啊拜啊拜啊！有闲就拜，得闲就拜，日又拜，夜又拜，系咪？疲倦亦拜，啊，精神唔够都拜。哦，拜得佢3个月、4个月，哦，拜你圆满啦。嗰阵时，唔好话你欢喜啊，俾神都欢喜。嗰阵时啊，你又包到佛前，啊，晒钱咯，妙法莲花经啊，俾我拜到圆满啦，一次一拜啦，我拜咗4个月。嗰阵时啊，哦，拜到圆满，圆满就结束啦。嗰阵时你又再发现大华严经都得啦，系嘛？再发现拜呢个波野经都得啦，所以做乜嘢都要讲到圆满，系嘛？我哋为人都有儿子，对父母都系孝顺，要做得圆满啊！所以自古以来，你能够孝顺圆满，就称为大孝啊！大孝系边个？大孝孙啊，尧舜嗰个孙啊！阿孙呢称为大孝咧，禹系一个国王，见到孙啊大孝啊，哦，将自己个国王嘅位啊，唔俾个仔，个仔就名弹字，唔教俾个仔，教俾阿孙。阿孙啊，你啊大孝啊，孝感动天啊，因为尧舜啊孝顺啊，佢耕田啲时候啊，耕到嗰啲雀仔嚟共佢猛草，啊唔使自己拔草。耕到呢个大将啊，用个地嘢嚟个耕田啊，就是孝感动天嘛。人似啊，耕到呢个田咧，咁啊乐意，佢唔需要自己嚟淋水。所以孝感动天咧，皆由嗰个孝顺嘅功德圆满啊。啊，孝顺功德圆满啦，佢就感动嗰个天地啊。人似啊，啊阿尧，尧大啊。将嗰个国位嚟让俾阿舜啊，尧舜啊，让俾阿舜啊。阿舜咧，啊佢又唔俾佢个仔啊，后嚟让俾阿夏禹啊，啊让俾夏禹啊，即系尧舜夏禹呢啲嘢系有圆满嗰个功德啊。做咩都讲圆满，哦一圆满一切圆满，我哋正菩提圆满无上菩提正涅槃。圆满大光涅槃，受布施，布施功德圆满就到彼岸。因为布施功德未圆满，未能到彼岸，还系此岸呢。所以六波罗蜜功德圆满，成三正觉，释迦牟尼佛六波罗蜜功德圆满，你喺啊喺藏经呢后有得讲。啊，世尊金晒布施未得圆满，大二晒嚟布施未圆满，哦，呢晒一布施功德圆满。金世持戒未圆满，一世持戒佢哋圆满啦。金世修禅定未得圆满，有一世咧，佢个禅定就圆满啦。所以一切法咧圆满就到彼岸， 有个未圆满，还有三四个次元自性之后，具有圆满的功德咧，只要你肯去做就得咧。所以所谓大圆满光明云，大慈悲光明云，一切众生啊，佛性之后啊，具有呢个慈悲光明云。你个慈悲后来有，自性之后有嘅。不过从圣起手啦，大慈以乐，以发大众生之乐嘅，呢个名为慈嘅。从自性流出嚟，呢个就真慈。自性流出呢个慈啊，能以发大众生嘅乐，某一个众生唔以佢嘅乐嘅。好似呢个龙王乐意，某一个地啊唔受呢个雨水嚟滋润嘅。龙王乐意。唔学我哋嗰个用个化沙嚟淋水，用嗰个水喉嚟淋水啊！你用化沙先有淋水，肯定淋的唔淋的。但龙王一落雨，遍地都落嚟，佢就能够滋润一切呢。所以从圣而起受啊，受呢个慈悲，受呢个慈啊，能以法界众生之乐，某一个众生唔以佢个乐。所以我哋佛印啊难报啊！我哋无痴劫以来啊，我哋人人都接受而来嗰个乐咧，而来令我哋得乐啊，我哋个个都接受咗嚟。不过我哋唔知啫嘛，啊，大慈悲，大悲就拔苦啊，啊，若果用我哋嗰个悲嚟拔苦，肯定拔一个就唔拔一个，拔得地狱就拔唔到恶鬼拔唔到畜生，拔到此方就唔拔到彼方嘅。一个从自性流出呢个大悲波罗蜜呢，能够拔法界众生之苦，每一个众生苦都就能拔。所以地狱嘅众生遇到而来嗰个悲咧又离苦，恶鬼众生遇到而来嗰个悲咧又离苦，阿嘅众生遇到而来嘅悲咧即会光华，龙嘅众生。碰到而来的鼻咧，只衣都唔会聋啦。瞎子碰到而来的鼻咧，嗰只眼咧就害咗啦。所以从自性流出呢个大鼻咧，能得法界众生之乐，呢个就大慈悲光明云啊。自性之后具有嘅出世转化到众生啊，谈笑咧、啊。放呢个圆满光明云，啊，到达个圆满；放呢个慈悲光明云，一切众生令佢离苦都得乐，法能到众生。而来就放，而来说法嘛，而来放呢个法，呢、这个法就能到众生啦。即自佛而来以法嚟到众生，慈悲咪法咯，圆满呢个咪又法。大智慧光明云，咩叫智慧啊？智慧就能说法嘛。那系啊，嗰啲以上嘅有智慧，佢就能够懂种种嘅药，害种种嘅放，以种种嘅病，啊，药到都病除。点解以上咁灵啊？我哋做唔到，我哋冇以上嗰个智慧嘛。有医学嘅智慧啊！就能够药到病除，话你今日好就今日好，早晨食药，按照你个病就好噶啦。诶，佢有呢个智慧噶嘛，系嘛？今日人人都有智慧，那系嗰啲识会种菜啲人啊，啊，佢放落去今日沙靓沙衰淋啊肥啊，都唔使一个月咧，嗰啲菜就又肥又淋又甜，佢有佢个智慧噶嘛，系咪啊？做乜嘢都有智慧。智慧就难摄一切法嘛，系嘛？那现在我哋科学昌明，坐飞机到美国一日就得啦。以前搭船一个月咧，咁点解能够一下子一日就到咗美国咧？有智慧嘛？有智慧啫，佢就能够坐飞机一日就到美国嘛。所以咧，呢个智慧咧就能治一切法啊，治一切法呢个靠呢个智慧。所以而来称为一切种智，智一切法。你智咩法就得咩智慧，系咪啊？有啲讲话讲得好，得个辩才嘅智慧。啊，有啲识会讲，唔识会错禅嘅喎。 阿嫲你问个初禅咩？佢系夹痛，但佢讲识会讲。有啲嘅初禅咩？佢能够坐得好，但你要讲啊，讲唔嚟啦。因为佢有呢个初禅嘅滋味，未有说法嘅滋味嘛。所以咧，有滋味就能治一切法，治一切法就得大滋味。自性呢行的确能够有大滋味。过去无量劫嘅事情，有滋味就见到啦。未来有几多佛出晒，有智慧你知道啦。十方世界有几多佛成灯正觉，有智慧你就知道啦。所以自性之后有呢个大智慧光明文啊，能度众生，智一切法啊。大波耶光明文，咩叫波耶啊？冇一法唔控你，波耶就控一切法啊。布施的理相，理布施那个相呢，持戒呢他理那个戒那个相呢，忍辱的非忍辱是名忍辱呢，他波耶能够当相呢破执呢，当一切法的相，破一切法的执，所以有波耶就冇执，冇这个我执，冇这个法执，能够控一切相，人之自性有波耶，令你碰一切相，破一切法，利益众生。所以呢大波耶光明文啊，大三昧光明文，虽然有波耶，但还要靠三昧。三昧你明唔明定？你入咗定呢，就定中呢，你就知道一切啦。譬如我有入。我有见地狱，而家用我哋人只眼都见唔到，但我哋能够一入三昧咧，地狱就在眼前，你就可以游地狱。一家人你冇地冇三昧嘛？啊，你入呢个三昧咧，你就可以游观地狱。譬如我想到天堂，偷利天、夜摩天、道悉陀天，我系唔到啊！啊、你有三昧就得啦，你有三昧一下子入定咧，啊，你入呢个兔利天嘅定，你就见到兔利天在你眼前，你可以到兔利天嚟游天宫。你有呢个定咧，你可以到呢个道湿陀天去见弥勒菩萨。所以过去有一个人啊，问呢个罗汉，罗汉我唔知道咧，我都系问弥勒菩萨。他即时入定，入定就到了道德陀天呢，他就问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呢，韩国有个和尚来问，韩国动土，他们比有比有来受戒，得不得戒？弥勒菩萨说得没有什么证明啊，我给多莲花你，那莲花呢，一引就引入手上，一个莲花咁样呢个罗汉呢就返落嚟人间，返落人间嘛，弥勒菩萨嘛，话你哋动土啊，边有嚟啊，受戒得戒喎，弥勒菩萨，你有咩证明？呢有个手人，莲花引就收成，嗱而家我哋引就你有收成，一引落佢就收成咧，有朵莲花，有莲花咧，咁咪呢个和尚咧就返动土啦，返动土喎，未到啲时候咧。这个朝廷国王登殿控中有朵莲花，有莲花哦，明日呢那个和尚到了，到的时候证明啊，我们动土的比有比有灵，受戒是不戒，所以手上有朵莲花，控中有莲花，那么这个就三昧呢，你肯入三昧就得了，所以什么都讲三昧力，如果你有这个三昧力啊，你可以試食的時候，將七粒米變為49粒，49變為須彌山咁大。但係我鬼啊食到飽，你肯入呢個定就得啦。你入呢個定嘅，佢定中嘅，佢就灌咧米啊，由須彌山咁大，灌嗰啲水由大海水咁大，咁令一切孤魂食到飽，飲到白，飲到足。所以你乜嘢都讲你个三昧嘅，你入呢个三昧就得噶啦。 所以自性的孝有个三昧嗰个光明文啊，呢、这个三昧啊，又不妨讲下，好似你发梦差唔多。你一发梦咧，就梦中见到好多境界。不过你呢个梦咧，就唔当你自己作主，随梦。但系佢呢个三昧就由自己作主，自己入火罐三昧，前个世界都错。自己入水罐三昧，前个世界都入水。自己用普现色身三昧，能够现咩身都得嘅。所以自性呢效，亦有呢个大三昧光明文。难度众生，众生自性呢效具有嘛，而来就难摄嘛，众生就自悟嘛，自悟自证自道嘛，即自性呢效有嘛。实在之话，度众生不难啊！你以为我难啊？我一啲都唔难啊！大三昧光明文啊，而来方嘛，而来方众生咧具嘛。一个众生冇啦，而来放放嚟做乜用？而来一放，我哋众生就有嘅，众生具足有嘅。当然《法华经》讲，以你明知嘛，你何必就黑食呢？以前我曾经讲啊，摩尼之放就你以你，你摸下咧，我一摸到的时候，哦，唔需要黑食噶，啊，以呢下嗰个明嗰、那个。嗰、那个名字一摸就摸出嚟，所以而来就放咧众生具有嘛，因此众生自具自悟自度，所以而来咧就微笑咧。大三昧光明文，大吉祥光明文，虽然有三昧光明文，但有入三昧嘛，但埋呢个吉祥光明文，吉祥者。譬如天气旱，咪好苦；一下子落雨，旱雨旱就逢啱露雨，呢、这个咪吉祥咯，系嘛？咩吉祥啊？啊，今日假如而来到边个地方，都明为吉祥。假如有啲人病，哦，一碰到自性嘅，佢个病好咗啦。出逢凶化吉，而在都成祥。啊，逢凶变为吉，而在都成祥嘛。见到而来个降，啊，龙姐就能听，盲姐就能见，哑姐就能言，穷姐就冇意常嘅人就有意常，呆脚嘅人呢有具足，呢、这个就大吉祥光明文。自性呢后有嘅，你唔怕盲眼呢？你喺嗰面咧修行咧，将来嗰个眼咧盲者能视啊！你唔怕耳聋啊？自性呢后有吉祥光明云，你肯用功咧啊，得九一只嘅耳咧就好灵噶啦！啊，你又唔怕自己啊？啊，自性呢后有吉祥光明云，你肯修行啊？某啲耐你识会讲话辩才无碍。自性有呢个吉祥光明文嘛，你唔怕自己短寿，你肯受行咧，啊不够咧，你就变得长寿啊，长寿翁咯。因为自性咧有呢个吉祥光明文嘛，即大吉祥光明文，大福德光明文，所以受行呢个光福，有福嘅样样都具足。有福就有福的相，有福的就太平，有福的 就安乐。所以做个国王不需要你讲智慧，你有福就得了。你有福的几六十年太平天子，天下太平的，他有福嘛，所以一定要讲这个福。所以这个福的自性呢后能够令你得福呢，所以有个福德光明文，大功德光明文，功德，功德与福德唔同。呢个功德嘅在夫大达摩祖师讲， 而何是功德呢？咁咪咁样嗰度政治妙言，下一字空寂，而是功德不以善求，功德不能离开自性。这个叫功德光明文啊。功德光明文呢，一个喺呢个六祖坛经讲得好清楚咧。明心就名为功啊，得厌就名为德啊，修心就名为功啊，修身就名为德啊。这个六祖坛经讲得好清楚嘅，即大功德光明文。我哋修行啊，有功呢，佢能够降服自己嘅烦恼，令你见清净之性，所以称为功德。一共呢，功力呢，功力断惑自性，那个德的现前，所以这个名为大功德光明文呢。譬如你超度父母，如果有功德呢，他就能够度了。超度孤魂亦讲这个功德呢，有功德他能够超度到，如果没有功德不能超度，所以一定要讲这个功德。平常讲我做功德就功德啊，大悲意光明文啊，有得有咗呢个功德光明文啦，所以有天物正真嗰阵时就皈依，皈依佛法无上心，皈依法知为如海，皈依僧一切都无碍，呢个皈依自性三宝啊，叫做大皈依光明文啊。皈依啊，唔系向外边求嘅，光明智皈依佛，当然众生解解大道啊，有法无上心，呢、这个皈依佛，法无上心，智皈依法，当然众生深入境藏，智慧而开，深入境藏，明一切法，得一切智，咪智慧而开呢？智皈依三，当然众生啊。空理大众，空理大众一切都无碍，这个就是皈依三。所以大智慧光明文，大赞叹光明文，自性的效果有无量无边，那个清净功德你可以称人赞叹。方而是灯，不可说光明文义，而来放光到众生。有些众生见识的明心，识就讲见一个光明知识嘅，佢就明白自己嘅心，所以来放光明嚟度众生嘅。又出种种微妙之音，闻声就悟道啦。有啲见识，见识属眼嘅，见识嘅明心就属眼根嘅。但有啲众生眼根唔得，而耳根又嚟的。闻声的悟道就属于耳根，所以而来又出种种，而来微笑啊，从微笑之中又出种种微妙之音，所谓闲波罗蜜音。而来说法音咩？妙法之音咩？有几多种呢？略略嚟讲，所谓即系大概咁样讲，闲。行即系布施，有财施呢个财，利益他人，呢、这个就名为财施嘛。有法施呢个法，令下得法，呢、这个名为法施嘛。有力施呢个力，救佢个苦，呢、这个名为力施嘛。俗话叫做才是法事无畏事，无畏呢我哋做唔到，我哋讲呢个力字，我哋有力都可以布施，你有力帮忙人，呢、这个就力事；有才帮忙人，呢、这个才事；有法对人施，呢、这个属于法事。所以三种呢都名之为布施波罗蜜，才是法事。无畏事，无畏事就讲历史啊！后面个三宗咧，我哋布施之中，一个布道无能事、无所事、无受事，三轮太空啦。 就到咗彼岸，波罗蜜就到彼岸嘅。所以如来度众生咧，善讲呢个布施嘅波罗蜜，施波罗蜜啊，行波罗蜜。施波罗蜜咧，就讲持戒，虽然讲布施啊，但未曾得清净啊，清净嘅知恶，不染六尘啊，知一切恶，自性嘅清净，清净嘅到彼岸，呢个就施波罗蜜啊。参提波罗蜜呢，诸云叫做忍，忍得众恶无算，忍得众恶得行，忍得众恶得弃。我哋只要忍就得啦，忍呢个恶就唔生，忍呢个恶念就唔起，恶念不生，恶事不起，呢个就忍辱波罗蜜啦。毗梨耶波罗蜜，诸云叫做正尊嘛。正尊者，正者不集，正者就不退嘛，又不退又不集，就向前进。所以百尺竿后从真步，十方世界都现前进，呢、这个就真嘅。修行一地方正又正尊啊！哦，行到嗰个地方行唔通啦，再行一下子过咗关咧，就得好境界啦。呢、这个咪正尊。唔好行在嗰时，我哋一定要过关嘅，一过关咧就得呢个好境界。所以百尺竿后从真步，十方世界都现前身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更上一层楼都唔同啊！好似宝林呢个宝客，你行到第二层，行到第三层都唔同啦，望得好远嘛。所以欲穷千里目，更